更好的味。更好的我， 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攻下球的我，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不假思索，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摧毁材料做，做更好的我，做更做更好的我。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So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I just don't care. So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You are a super nice girl.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I just don't care. So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Hands in the air. 12:09，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汤豪 Nick The Real， 你是我的菜，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怎么样，下午跟 Nick 的约会还开心吗？ 我今天眼睛变得很好，可以看到很远。 怎样，你说 够吧，几乎啊， 你说吃小鲜肉啊， 就看着他就是很养眼睛， 快乐 开心。 那有问到什么私密话题吗？ 没有啊，他有什么私密的好问？ 所有事情对你来说都蛮私密的吧， 你可以 趁机会多了解他不是吗？ 不知道问什么。但我私底下跟他说，你上次玩那一台， 嘿， 我就玩得很好玩，很好听，然后你一下节目马上就冲去也玩超难听， 然后他说什么？ 他就笑啊。 他没有问他说那要怎么样才能玩这么好听， 好像没问他哎、欸， 怎么会这样呢？ 我就跟我说没有节奏感跟没有概念跟 sense， 就是完全没有办法玩，可他有说那个很好玩的。谁可以告诉我，就是这个 iOS 更新之后， 嘿嘿， 我这样截，现在是锁，就是 锁屏 画面， 嘿， 我把它划开之后，我想要直接看到桌面要怎么弄， 对啊， 为什么他一定要给我看一个 那四个空格？ 对，怎么弄？ 不理解， 谁可以救我？ 那要怎么样？怎么样回到桌面？ 就是你一定要随便，比如说我现在点飞碟联网 app， 然后啊不要不要，再按 home 键回去才是桌面。 那你哦，刚刚锁屏之后，然后直接按 home 键不会是桌面？ 直接打开，按 home 键啊。那这不是很多余吗？我解开锁之后，我还要再按一次 home 键。我解开锁都要直接看到桌面，我干嘛还要多按一个钮？这个 why？ 写信给苹果、啊。 到底是有谁满意这个新功能啊？谁？ 写信给苹果。Upset cause man are way up right now and the shit happened all so fast. I was in Paris, shut down Lark, New York, shut down Central Park. Talk about London, you're Frisco, where should I start? Walked in, spat 10, 16 bars and each and every one of them came from the heart. None of my lyrics are stolen, going in, that's my slogan. Wanna know how I did it with no label, no A-list songs and I told them. Blood, I just shut down, that's not me and it shut down. Ring, ring, pussy, it shut down. Hey, fashion week and it shut down. Went to the show, sitting in the front row in a black tracksuit and it shut down.12点12分，今天的青春点点点呢，在11月3号，我们来到了星期四的凌晨。 星期四了。 Yes。 嗯。 这个周末要做什么呢？ 没有要做什么。 这个周末是不是发薪水呢？ 现在几号？ 如果你看星期。现在是星期四，然后三号，然后假设我们都是五号发薪水、 哦， 我们是不是要过一个很拮据的周末啊？ 看你的公司，有的公司会遇到周末会提前发， 怎么这么棒？ 我们电台好像就是属于提前发的， 怎么会这么棒？我们怎么在一个这么好的公司啊？哇哇！ 狂贺狂贺！ 小燕姐，我们爱你。 所以也就是说很多人这个周末还是拿不到薪水的嘛， 或是有的人是月底领薪水啊，有的人是十号啊。 那我想知道一下 你这个月领多少薪水？ 不是，就是你这个月几号领到薪水？你这个月会几号领到薪水？你什么时候会拿到薪水？你最近是拿到薪水的时候会是什么时候？ 知道这个就要干嘛？ 知道这个时候我才能告诉大家，我们11月20号要常常搞轰趴，我们需要上线，我们需要大家。 你要一个调查是不是？ 我需要一个调查。 11月20还很久欸。 会吗？现在已经10月3号嘞、 欸。我说不管有没有领薪水，不是说离20号很久吗？ 不久欸，办一场活动还是要一个月之前啊。 哦。 尤其现在我们的触及率如此的低落。 你把你自己的生活过得在一部电影都如此崩溃的状况中。 什么意思？你说这部电影就是一部很崩溃的电影？ 不是，就是你有没有领薪水？就是你有没有影响到你会不会有没有钱付这一部电影吗？ 对啊，很有可能啊。 就你把那个钱活得这么紧绷，卡一部电影可能300块，会让你觉得啊，还要多付300？ 不是，这是一个人的心理状态。 嗯。 就有时候你到了月底以后，你就是会觉得说不行了，月底了，我不要再花钱。 嗯， 跟月初领到薪水之后，你就觉得走吧，我们出去玩的那种心理状态。 上班族真的有影响这么大哦？ 非常大，就是你有时候你走在 走在东区街头，你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说 发薪水了， 就是哦，今天人好多、哦，然后那都是一群一群的，你就会觉得哇，今天是一个热闹的，这一周是一个热闹的周。 嗯， 然后有时候你就会觉得哇，这一周好冷清哦，就都没有什么人，餐厅啊什么路上都没有什么人，嗯、购物的也没有什么人。 那这也跟发薪日有关吗？ 我自己觉得还是其实大家有其他的那个想法，其实跟发薪日没有关系，是另外一种。 因为我以前也很活在5号发薪的日子当中，但下午的那个开始之后就发现哦，其实10号啊跟什么25还什么领的、 嗯、 好像也蛮多的，没有我太活在一个 5号发薪的， 自以为人人都5号发薪的环境当中。 对、啊、还有人1号发薪，有人月底发薪是不一定的。 嗯 对，但是那个就是不知道何时，就是街上人会就噗，那这一周是玩乐周，跟哦这一周是平淡周的那个。 所以，请大家打电话进来分享你几号领薪水，或是你几号领零用钱。 嗯，02236399555，02236399555，你什么时候最有钱？在一个月当中，你何时最有钱呢？ 专辑销售，跨越时代最美的声音，诺拉·琼斯。 Into the quiet, I am bound. What you have lost, I've never found. I lost my nerve, yet peace surrounds, so carry on. 爵士天后诺拉琼斯2016全新大碟破晓环球。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罗同学大一 高职念的是汽车修护，念得好辛苦哦。高三上参加了普林斯顿记忆课程，哇，结果我竟然考上了台科大，远远超过家人的期望。我看到很多国小国中生来上普林斯顿，真的很替他们开心。正确的读书方法真的应该越早学越好。 普林斯顿超强记忆训练，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各位地球人请注意， 注意 飞碟已经降临，快跟着飞机小子外星军团漫游银河系。 飞碟20与 Outer Space 联名 T 恤宇宙登场，伯克莱限时预购中。 大家好，我们是狮子合唱团。 Baby, 真我明天就要离开你了。 Show me, say that never, 空中一个梦想家， 就爱见你，就爱见你。 12:22，我想知道，在一个月当中哪一天你最有钱？吴小姐是哪一天最有钱呢？ 我好像是前天最有钱。 前天什么？11月2号。 前天几号？ 11月1号。 嗯，一号领钱喽。 所以妈妈固定在1号的时候发零用钱给你。 对。 OK， 但是你的薪水其实5号才入账啊。 我不知道，反正没有入账，他就很紧张来通知我说，为什么没有入账？怎么会这样？要不要问一下公司是怎么样？会延后吗？还是怎么样？啊，这个数字好像少一点，哦哦、这是少一点点，你要不要问一下是哪边扣掉的呢？这边呢？ 那你真的都会去问吗？还是你就说啊，没有啦，就这样？ 他如果问说那个月为什么钱比较少，我可能会想一下，比如说那个月是不是有请假，请假比较多，或是农历年那个月都会，可是那个他都知道比较少，除非是少得很夸张，他就会来问。 那你真的会去问会计吗？ 好像。情况不多，有时候会 delay， 可是就 delay 几天，我就说再等一等嘛。就是我们目前还不至于有面临到说 啊没钱用啦， 等一两个月没发薪。 哦，对对对对 对啊， 当然没有，当然没有。 嗯， 好，所以 而且有时候是因为我们要填那个单子或什么的，可能自己又会崴脚拖累大家进度什么的，因为会计不是要算，我有时候我们是用签的，还是要交那些。倒班的签的表，那个像我上个月就 delay 交，就那个不是都会让会计部更麻烦吗？延后那个， 那个是只有你有我没有吧？ 哦，对 对， 嗯， 好，所以华人女单虽然她是广播界的女神，但是 你最近是不是迷上用这个用语？ 她非常非常的孝顺， 你是不是迷上这个用？你逼我要想一个来跟你较劲，是不是？ 没有啊，不需要较劲，我没有 title 啊，你就是一个这么棒的存在。OK， No， 广播界 女神，你什么时候最有钱？ 我什么时候 每天都很有钱，好可怕啊！ 应该就是发薪水的时候啊，就是5号的时候吧。 五号六号的时候。 所以你也是属于五号那天就会忙去刷步子的人吗？ 我不会刷步子，不会。 哦，你直接用手机还是用 app 看？ 就是我会上网看网络银行，但可能不会五号马上看。 天哪，我讲刷步子，我是不是很老？ 超级。广播界女生骂脏话啦！刚刚有听到吗？广播界女生骂脏话啦！广播界女生骂脏话啦！0223639955，你在一个月的时候，什么时候最有钱呢？嗨，你好。 喂， 嗨， 玛丽马克，你好。 你好啊， 我台北洪先生。 洪先生， 对啊，我算是每天都算你都有钱呢、啊。 什么？ 你是我 是每天 领现金那种、啊？ 对，因为如果说我现在工作嘛，如果白天的工作的话，举牌或发地验的工作，大部分是。每周礼拜天或者是假日这一天都会有拿些现金嘛。嗯、那如果我夜班工作是因为开支票，因为那公司提供的名字的票嘛。嗯、然后我是如果假设我十月的工钱嘛是11月15号到20号他们销售人员才把票拿给我。嗯、然后拿给我要交给公司。公司大概隔两周会把现金拿给我， 怎么听起来那么麻烦、啊？ 所以就是晚一个月的意思喽、 啊，晚到一个多月了，反正没差了。反正我现在身上现金就蛮够多啊，我不在乎了。 没有，那这一个月里面最有钱的时候，还是要靠你夜班工作的那个。 对，如果拿到真的拿到现金的话，大半月总会拿得到。 嗯，哎，你说举牌是有时候我在路口看到，比如说大部分会举剑 的那一种吗？他们大部分都是礼拜天或是假日最后一天，一周的假日最后一天会拿到现金。 那个一般是不是要排很多个小时啊？ 那个举牌大概就是八个小时，正常是八个小时、啊。 那八个小时它有规定，比如说你中间可以怎么休息嘛？ 有，大部分中午会吃饭时间呐、啊，然后。每个小时休息十分钟呢， 每个小时休息十分钟，中午有吃饭时间，但他会一直有什么像督察会一直来经过偷看你这样吗？ 后面那个看客户啦， 抽查， 有时候公司会出来看啊，看客户啦，有时候客户会出来巡啊，有时候客户就不会会了。 那你站在那边的时候，你都在想什么？ 哇，如果是我都在听飞碟。 哦，站在那边都在听广播。 对啊，对，我都听广播啊。有时候有智慧手机看 app 而已啊， 哦，因为我常经过我们家附近的时候，大部分他们都是就是站在那边， 嗯，对对，因为他们可能没， 对，有时候我会观察他旁边会不会有小凳子、什么书啊或干嘛，就是消遣 的东西。要看客户了，有些客户可以让你坐，有些客户就不会让你坐，嗯，像我们这个假三零的客户就不太会， 那 因为他有些要看专案的意思。 那伟荣，你花这么多时间，你的人生都在工作，你赚这么多钱要干嘛？ 没有，我大部分都买三 C 耶。 你是三 C 控哦？ 我因为我智慧手机，我大部分都是买单机，我现在都没在用合约嘛。嗯，我合约都用减免方案啊。嗯，对。 所以就是有新手机，你就会去买。 有大概我都买库存，就是。就是上一代的，有时候库存的完时候也降价的时候，我就看差不多就去买。 所以你最大的花费是买手机？ 对的，智慧手机。像我这第三家，差不多花16900，二三月的时候就买16900。嗯嗯，对啊，嗯 嗯。所以举牌是算时薪吗？ 对，他们算日薪。 那么日薪 要看。看那个派报社，他们大部分都是800到900，有假日是假日的钱， 那平常就不一定了。 嗯， 对吧？要看台北市还是新北市，有些案子有些客户给的价钱不一样，跟以前差很多。 谢谢你替我解惑。 对、嗯、 再会了，伟荣。 拜拜。 之前啊，那个报道者有出过一篇长文，就在讲举牌人生。那报道者的报道，那个报道者那个记者他就自己去体会一下举牌人生，然后就在讲那些派报社。因为其实你刚刚听下来，你说一个班就是八个小时，然后一天才800块，这很明显的违反劳基法啊，因为那个时薪根本就不够啊。 对啊， 可是为什么他们可以持续的继续经营下去？就是他们很快，就是如果有人去劳，就是去劳委会告发的话，他们很快就把那个派报社解散，就说我们公司解散了，你根本罚不到我们。 解散就不会找投负责人抓出来罚吗？ 就解散，没有，就这个公司不存在了，这公司不存在，然后你要罚他，你就罚不到人啊。 那这个诡计现在讲出来大家都知道，却还是 报道者已经爆出来过啦。对啊，可是因为就是你要走行政程序嘛，你去告发，然后那个什么劳委会有一关一关要过，然后会要查证或什么之类，他们在第一次发现说诶有官员找上我们咯，然后他们就开始，他们解散跟再成立那个速度非常非常快速。 好气哦。 超气啊，超级气。然后被压榨的就是这一些，对，就是这一些被压榨的工读生们，算是工读生吗？就是赚辛苦钱的人们。对啊，你要嘛就是我一天就是给你800块900块，看你要不要赚啊。你可以去告发我啊，你告发我以后你也没好处啊。 坏。 对啊，超坏。超坏。所以就是有兴趣看看那个举牌人生的报道，你可以去报道者，然后关键字搜寻，可能你打报道者举牌，也许就可以找得到了吧。对啊，他也有去看，也有去就问说跟你一样，也很好奇说他们平常到底在干嘛。对，然后也有那种高中小情侣，然后会很开心的就一起去举牌，然后会抓紧那十分钟休息时间 谈恋爱 之类的。02-2363-9955 12:33，你好。 喂， 嗨嗨， 我是起飞将军。 好久不见欸。起飞将军，你要跟我们报告你一个月最有钱的时间，然后还有外加2个礼拜的健康教育课程。 对。 我动一下。喂。 嗨。 喂。哦，那个2个礼拜。 你要先补2个礼拜。都没有上课。 因为上个礼拜我生病请假，刚好没上到课。上个礼拜小请补假也还是没上到课。 哦， 你有没有很怀念？ 还蛮怀念的。 那起飞将军，你有领零用钱吗？ 有，最近刚好开始领。 哦，最近才开始哦，高一、高中以后有零用钱了。 没有，国中，我现在国二。 哦， 所以是你爸妈主动说，哎呀，起飞将军上到国中啦，我们开始给你零用钱咯。 那为什么国一没有，国二才有？ 因为最近我就是讲别人存钱好棒棒，别人存钱好棒棒，我都没有钱拿，我都没有收入来源。 别人存钱好棒棒，别人存钱好棒棒，别人存钱好棒棒，怎么可爱？ 别人什么好棒棒？ 别人存钱好棒棒。 哦，别人存钱好棒棒。哦， 这招不错欸。 对啊，然后因为基本上就是因为我自己想存钱，因为我还是有自己想买的东西啊。就是我就希望有零用钱，然后反正总之我爸就突然说，好，那这礼拜开始发零用钱，每个礼拜发100块。 一个礼拜100块，一个。那这个价钱是可以交涉 的 吗？还是没有，就爸爸说了算？ 应该他说了算吧。 那你想买的东西是什么？ 书。 哦，你想买的是书哦。 对 对啊，就存钱。然后 你之前说你想要看的那一套那个什么什么， 哦，那个我都买，那个我都买了。 嗯哼， 那你在没有零用钱之前，你那些东西要怎么买？ 爸爸， 就是想办法哦。 爸爸，我想要买这个书。 就用各种方法，什么什么儿童节啦，啊，然后不然就是什么圣诞节啊，不然生日，反正想各种方法哦，跟什么阿姨、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想办法哦，就是了。 嗯， 对吧？ 好，但有了零用钱之后，能熬的时间你还是会继续熬吧？我想。 哎，对，没错。 那这样，爸妈现在就有机会拒绝你，要说没有，现在你有零用钱了。我 知道， 对，我生日也许可以买个生日礼物啦。 所以你的早餐什么的，爸妈都帮你准备好，这样。 对，所以基本上零用钱没什么在用。 通勤呢？也 通勤，我悠游卡还有两三百块，坐公车应该也可以再坐一阵。 所以就没钱的把悠游卡给爸妈说加值哦，这样子。 对对对啊，反正我目前零用钱到现在还没加值过，我也不确定可不可以。 嗯，还是你每天上学其实就走路而已，没有要搭公车坐捷运的， 都可以，看多完全看心情。 嗯， 好哦。 所以你每个礼拜一领吗？ 那个六星期六星期日， 星期就周末时候可以拿到100块， 对， 快乐， 爽， 爽， 再见了，起飞将军， 拜拜， 好， 拜 拜。 Bye。你一个月的时候哪一天最有钱呢？打电话跟我们说说，0223639955，一个月最富有的一天。 我是郭恒琪郭子，邀请您一同用这些经典歌曲致我们的青春一整晚吧。黄莺莺，只有分离。心痛的感觉， 何必再想你，哦，这一份浪漫它掩盖了我，啊，往前走，前方有彩虹。 我的新歌爱相同， 勇敢穿越 23 ATD Showbox 爱相同经典演唱会，让我们一同为记忆里最美好的时光喝彩。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秋天到台东买释迦，吃奇鱼，采洛神花。 哇，大丰收！ 台东纳鹿湾三天两夜放松之旅， 现在就出发。 全台唯一获得饭店业金商奖肯定及 ISO 9001认证。 纳鹿湾大酒店0800239888。 公公里不在我也只有你娘娘，那一瓦头都没走，只得能 无限循环的只有爱你娘娘，魏如萱末路狂花最终预购，11月11号全面绽放。 我是杨丞琳。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叫爱电力 UFO。 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呢，我们一开始在讨论说，大家到底几号发薪水这样子，然后就看到，有蛮多很奇怪的日子，以前知道说有分5号的、10号的、15号的、25号的， 嗯， 然后我也知道有1号跟30号或31号，就是最月初跟最月底。 怎么一个月感觉天天都有人发？ 对，然后我看到了更多更奇怪的数字是4号的、6号的。 谁4号发啊？那没道理啊。谁 ？Van。 Why? Van 4号，为什么？ 然后还管人家，为什么？ 4号发薪水，很多5号啦，很多5号发的。 还是5号是他们公司想要避开跟大家，那个会有影响吗？也 没 有。没 有 ,Van 说是6号领预假日会提前发，所以他是4号，他就是明天拿到。 嗯。 6号发哦。 6号也很怪啊。 好像也有人是6号、16号、26号哦。 为什么啊？这个源头是什么？ 但每家公司的确这里没有规定说你， 所以其实我想就比如说今天我开一个公司，我想要23号发，我23号发。 吴中生有限公司决定我要在13号发， 为何？ 爽啊， 你要发给谁？我要领薪水咯。 你是我员工吗？你做了什么事？你说说，你说说你做了什么事啊？哈哈，你不要以为你长得漂亮啊，大家喜欢你啊，你就这样子啊。在这边要表扬一下 APP 上面的松雨吗？音译，他说每个月 音译 对音译、 哦， 因为我只看得到英文拼音啊。 嗯， 好，每个月一号最有钱，但是一拿到薪水马上就会扣除生活费，然后剩下的全部存起来。 哇， 好棒哦！ 你不是不喜欢人家存死钱吗？ 有吗？我有这样说过吗？你从哪里得到这种想法？ 我以为你觉得大家都应该要好好学习投资，应该要去投资，不要放在银行里。 没有啊，你在没有钱的时候，你要存钱，你才有办法投资啊，不然你哪来的钱投资？ 哦、嗯， 投资的第一步，理财的第一步啊，就是把钱存起来。 嗯。 02236399555，今晚有人跟我们聊聊天吗？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5，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有生意啦。嗨，你好啊。 喂，你好。 你好，你是？ 哎，玛丽你好。 你是？ 你听不出来我是谁吗？ 听不出来啊，谁啊？ 我是纳豆啊。 哎，你刚刚声音也太随便了吧？ 声音原本太好口音了吧？ 你现在是不是你应该自己做广播一阵子之后，你完全可以听出这个节目到底现在是有人在口音还是没人在口音，对不对？ 完全太明显了。 老板，你在干嘛？ 没有啦，我刚开完戏，在开车回家路上啊。 老板，你都几号发薪给你的员工？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每个月五号啊，这是常事啊。 那五号是你定的吗？ 倒是我不知道，就是大家都习惯这样子。 你看，身为一个你没有想要当一个酷一点的老板，就是我要十二号发这样。 好，问你这句话，明天改成七号好了。 就员工就说为什么我有两天没有办法吃饭啊，老板。 没有，其实我跟你讲，我是一个很好的老板，因为我自己有另外请一个助理啊。然后我刚刚就跟，因为我刚刚开车先送我助理回家，然后我就跟他在车上就听 摸他大腿。 没有啦，多么大的，你有病啊！我就问他说，哎，你那个什么薪水是几号发？因为我忘记，因为他是我第一个月请来的员工，还没有给他薪水过。然后他说之前是讲说好像是六号还是五号这样子。那我就说哦，没关系啊，因为我后天我就要飞北京工作，我说不然我明天先给你，明天四号嘛。他说哦，好好啊，谢谢你，因为五号我要缴房租。我说那你下次可不可以早点跟我讲？我就四号给你。 老板很危险，我觉得你好像常常会忘记关于钱的事情。 我今天才听到玛丽跟我说，就是你接到那个，你接到那个，就是说，哎，先生，请问有那个贷款需求吗？然后你的回应是，不用，我很有钱。 因为我不跟他讲，我制止他，可是， 哎，很霸气， 很烦 哎、 欸！你让我感觉这样，然后被主台主那种很坏，实在很坏。 不是啊，刚刚那个是一个非常良好的示范，告诉大家如何快速又果决的断绝所有的通话这样。 哦、好吧，那就是一个不错的示范这样。对啊，好了，没事，我只是就打电话关心你们一下而已。 好棒，你是我们的救星，以后如果五点真的你很危急的时候，我也会打给你的。 五点有开 call in 吗？ 有啊，五点不会开啊。 那人多吗？ 就看看话题啊，因为有一次史丹利就是。很好心开了一个说为什么大家都要随地丢烟蒂的话题，就没有人 call in 进来。 那你们目前为止就是 call in 率最高的话题是什么？ 我记得好像是有一次我说我睡不着，然后请大家 call in 进来教我方法，就还蛮多人 call in。就是讨论左撇子跟右撇子，左撇子 跟 右撇子不方便的时候。 我听到前几天的五点那时间，我原本要马上。跟你说，你这个心口不一的人， 我讲了什么？ 他们那一集在聊什么公主病哦，然后他跟史丹利就在那边狂飙说，有些女生什么公主病受不了，然后史丹利说有些女人她是头要夹给她去轮墙就很气，然后他在骂一个女生说什么，那个女生跟我说，哎，纳豆我快生日，你要不要送我什么礼物干嘛的？然后纳豆就好像请他吃饭，他就说哈，好没诚意哦，然后干嘛的？他就在那边 好不知好歹的女生哦， 他就觉得说， 对啊，你看，是 他就觉得 生气， 我请你吃饭，我还陪伴你、 啊， 这是一个最棒的礼物。然后他就在那边生气，我就想说，你气什么？你就是喜欢被欺负啊！ 你说纳豆就是喜欢被欺负、 啊，对啊， 就是我是一个奴性比较重的人啊。这样讲好吗？不是， 纳豆是纳豆是一个那都是一个喜欢当照顾人的人， 而且前几天我还听了一个就是很可怕的事情，我都不知道能不能讲。 你现在狂爆阿廖是不是？ 你给我后悔打电话进来， 这样好吗？这样不好吧？ 好 了，好啦，开车小心。 好啦，你们慢慢聊，给别人扣啦哈。 拜拜， 好，拜拜。 重点就是没人要扣啊！干嘛这样子让我们难做人？ 间谍放送。 本世纪震撼弹宇多田光回来了。传奇复出，追名林琴跨刀合唱，只有两小时的假期。宇多田光全新创作专辑《魅你》。 亲子天王张正杰又要出招喽！玉山音乐响宴张正杰亲子音乐会，弦乐管乐大 PK。 你选择金光闪闪的管乐，还是身材曼妙的弦乐？你喜欢炮声隆隆，还是细腻动人？11月19台北国家音乐厅，26高雄大东文化中心，弦乐管乐将一较高下。本活动由玉山银行赞助，两厅院售票系统02-2781-2306，小心秒杀。 Goodbye, my lover. Goodbye, goodbye. Goodbye, my lover. 李玉玺第二张全创作专辑《Mr. Lucy》预购版、正式版，10月21号，老鹰制作，福茂同步发行。 我是卢凯彤。 就爱点你 UFO 12:54刚刚难得的一通电话，我只不过慢了5秒钟，我就失去你了。0223639955，真的哎，0223639955，我就要等到下一通来之前。 你一个月哪一天发钱？哪一天最有钱？你什么时候领零用钱？大概是这样。 五马力是一号，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棒棒。你好， 嗨， 嗨，马克玛丽， 嗨，你是？ 啊，我是金锁， 金锁， 金锁， 金锁， 东京的金锁料锁，所以今天跟小组设定在锁。 男朋友还是在旁边吗？ 对啊，我们住在一起啊。 哇哦，那你们什么时候最有钱？ 我们什么时候最有钱哦？如果以我个人来说的话，我是每个月的1号、5号、10号跟15号， 这么多， 1、50、15都很有钱。 是在玩数字拳吗？ 开没有， 五 没有， 所以他们都是1号、5号、10号、15号，他们那边公司领钱，他们自己工作领，然后就会来还钱。 真的？你是什么公司还钱？为什么？你是放高利贷的吗？ 不是啊，然后因为我家是啊，我们偏乡的小杂货店，然后他们就是每次买东西都会赊账啊，然后 我就是等到，这也太复古了吧！现在还有这样子的？ 偏乡是多偏乡？ 就彰化市的一个郊外。 是哦， 所以你们真的都还是在用赊账、用月结的？ 对啊， 就有钱再付， 会给一些信用比较好的。如果说那种信用比较不好的，就是给他赊一两次，他都不还钱，都还得很痛苦，就不会让他赊了。 好酷哦！ 所以金佐，你现在人你就住在彰化哦？ 对啊。哦。彰化市跟台中市的一个交界的地方。 什么乌日哦？ 就这边是偏乡。 哇，好古老哦。

心里有事睡不着， 明天考试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青春期543， 每晚听你聊聊青春期的这些。 我是三。 赶快扣音进来吧，请打02-2363-9955，02-2363-9955。 A second, I need to get my story straight. My friends are in the bathroom getting higher than the Empire State. My lover, she is waiting for me just across the bar. My seat's been taken by some sunglasses asking about a scar. And I know I gave it to you months ago. I know you're trying to forget, but between the drinks and subtle things, the holes in my apologies, you know, I'm trying hard to take it back. So if by the time the bar closes and you feel like falling down, I'll carry you home tonight. 嗨，你好。 干嘛干嘛，你晚安。 晚安，你是？ 我是国道小飞侠。 嗨，小飞侠。 嗨。 感恩你打电话进来。拯救我 了，哪有哪有？ 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 不是讲最有钱吗？ 是啊。 哦，我们公司是之前都会迟发，我们都是五号领薪水， 嘿， 后来都会迟发，所以我们的薪水不是算到月底，我们是算到25号。 哈？ 我们是25号的25号算我们的一个算到算钱是算到25号。 嗯。 对，他就是一样是五号发， 哼， 可是他算薪水是算到25号那一天， 哼， 对，是这样。 你们公司常常迟发，不会让你很慌吗？ 不会让大家对就觉得这好像怪怪的。 对，是因为他做不去啊，他就是会计说他做不去啊，做我们员他算不出钱来。 嗯、 有时候又遇到假日的话，就因为他如果是31号结。然后礼拜一、礼拜二又休息，他只有3号、4号， 他来把来不及做， 对他做不出来，所以有时候会6号发、7号发，那我们公司要大头就不开心嘛，就怎么让员工5号拿不到钱？ 对啊， 所以后来以后他就改了，以后的薪资都是算到25号， 就让他有多了5天算，你就不可以再算不出来。 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都不一样，因为我们是跑运费的， 嗯， 就是我们用有的甚至用公斤数，我载几公斤， 嗯， 1公斤2块，然后啊、哦，假如说我载了这一趟跑了多少公斤数，然后我们又司机又是抽20%这样子，嗯、所以会计要算我们的薪水比较头痛， 好难哦， 对 对, 對，比较头痛，比较难算， 是用载重然后还可以抽成哦， 因为我们底薪很要，因为我们跑趟的是底薪是2万块而已啊， 嗯。 然后我们剩下就，因为我们算法也很多，然后我们司机又多的话，又变成说，你跑好的趟，你跑坏的趟，要公平嘛？那我们还要把我们的薪水拿20%出来。 嗯， 就是我跑这些钱，可是20%要拿出来啊，大家聚集在一起啊，然后又再分摊出来这样。 哼、 嗯，才会把薪，就是我跑6万，可是有12000不一定我拿得到，我要拿出来。嗯，那别人跑得不好，我可能那12000拿回来会变成8000。 哦，所以就是 对、那我跑得不好，我拿8000出去，我可能会拿12000回来。 哦， 就是要平均大家的薪水， 嗯、 因为工作你不能挑好跑的跑嘛， 嘿嘿嘿， 那跑不好的就会有，就是很难赚呐、啊。 嗯， 对，所以给他10天赚。 那 我还有一个事要说。 哦，请说。 就是我一号现在有钱了， 嘿， 因为我不是上次有说我那个黄金吗？ 嘿， 后来我听你们讲还是不放心，我就拿着那2块去银楼问啊，这边卖多少？ 嗯， 哦，1两是10钱， 嗯， 1钱现在是4900， 嗯， 卖价，然后进价那个是公告的， 嗯， 是那个金价协会的公告，4900，然后卖价是4700。 所以10钱一两就是有 4万9，4万7，4万9，对。然后我那天拿2颗去卖啊，就问说，哎、欸，这也在北吧？北瓦谁？ 所以4万7有9万6， 他说96,000啦，我要还要用用什么用要烧过，然后看起来存不存，大概应该他说一定是真的啦，那我不敢说里面存不存，大概就是96,000-97,000。 嗯， 哦，五十秒在锤里就走了。 嗯， 然后他有他这个他好像30,000拿30,000来嘛。 嗯， 对，就是现在只押7,000嘛，不是7万，所以他又给我了1,400。 嗯， 1,400，7万的利息钱，1,400。 嗯， 所以我现在5号跟1号会有钱进来。 哇！借钱给人家稳稳收租金的感觉， 对对对， 是不是很棒， 而且保还抵押品超过他的借钱，那更棒。 嗯， 对啊，他借他7万，可是他有9万多的东西在我身上啊。 嗯， 觉得快乐， 觉得快乐，1,400吃个大餐还不错， 还不错， 还不错。 那最近那个烫还是很棒吗？ 没有， 运还是很好吗？ 你还记得、喔？ 对、啊， 没有，我刚从北京回来啊，我礼拜一才回来，还是晚班机。 你是去玩吗？ 对啊，去玩啊，公司旅游啊。 哦， 对啊，所以最近我上班天数很少啊。今天第一天上班， 所以还不知道。 这个礼拜第一天上班，对， 好， 还不知道。 好，期待你的新回报。 好，好，知道了。 再见了，小飞侠。 好，晚安，拜拜， 拜 拜。02236399555 02236399555，青春点点点，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2.1 的飞碟电台。你好， 晚安，马克。 晚安， 晚安。 还有玛丽， 有一样是金锁。晚安，玛丽。这支电话的收讯有没有好一点？ 好1,000万倍。 你拿我们来测试你的收讯吗？ 好1,000万倍。那你刚刚是发生什么事情？ 没有，我是真的想打电话给你们，所以才赶快又跟我男友借手机。 所以刚刚是手机，这一支也是手机。 刚刚对啊，我刚刚是我自己的手机啊，我不知道他怎么，他今天收讯好差哦。 你们电信公司是用一样的吗？ 不一样 。你用什么？ 我是亚太的， 然后 我男友是种花的。 种花。 对啊。是我刚刚在搜寻查老宝，感觉好像真的你们就对不上我的话一样，我想说奇怪，怎么觉得好像真的自己的搜寻真的有问题的样子。 那你要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说什么？ 好，然后呢，我要帮我们男友分享说他每个月最有钱的时候。 你男友真的是很不喜欢讲话，对不对？ 对，他很内向。 那你们怎么在一起的啊？ 我们什么在一起的 就大概十几年前，那时候还有雅虎奇摩家族这种东西的时候，就是算网友认识的这样。 你们是什么家族？ 一 夜情家族 啊？ 不是一夜情呐、啊，那时候我们都那么纯洁。 那是什么家族？ 我想一下哦，这好像是同学之间的家族的样子，然后刚好我的那个同学。认识一个高雄的女网友，然后高雄那个女网友就把我男朋友也拉进那个家族这样。 那个女网友干嘛要拉你男朋友加入这个莫名其妙的家族？ 因为那个女网友跟我男朋友那时候在班上算感情好了，应该来说我们男朋友那时候他班上 只有20几个人，所以跟每个同学感情都很好。 嗯， 对啊，然后就这样拉来拉去，然后后来我男友就在家族跟我要一些影片什么的，然后就认识。 什么影片？ 卡通。 哦。 对，就是卡通而已。 一个男生跟女生要卡通影片，他要看什么？ 不是哆啦 A 梦那一种，也不是什么 A 片什么的。嗯，要讲那个卡通片名吗？ 对啊， 左眼的夏娜。 哦， 这是很久之前的卡通了啦。 动漫业之王是绝对知道的。 你在说什么？ 而且他马上可以 Q 出左眼的夏娜主题曲，多可怕！ 真可怕！这一部有点都10多年前了嘞。 所以他是知道你有在看动漫，所以他跟你要影片，然后你们就开始聊天，有共同的兴趣就聊啊聊啊聊啊聊，聊出感情了。 聊啊聊啊聊，聊啊聊。 对对对，聊出感情来，对啊。啊，那时候我彰化人啊，高雄人啊。 嗯， 对啊。然后后来才聊一两年才见面吧，然后之后就交往了，就也不算。 聊一两年才见面。 对啊。 网友嘛， 一两年很久哎、欸。 对啊，真金才不怕火炼这样子。 嗯， 因为那时候是学生，又没什么钱，那自强就算是搭区间车从彰化到高雄，也算是不少的开销了。 嗯嗯， 对啊，所以就是一两年后才慢慢存钱，有钱然后再去见面这样子。 那见到第一眼的时候，有觉得说，原来你长这样，可是应该有看过照片嘛，对不对？ 没有，我都没有看过他照片。 你也完全不想看， 因为他说他不帅，所以他都不想拍给我看，只有我的照片给我给他看过而已。 哦，所以他知道你长什么样子。 对啊。 那后来看到第一眼以后，觉得 我被他吓到，有一种想要马上坐火车 回 彰化的感觉。哦、我被他吓到，因为他那时候青春期，然后那个脸颊两边，然后腮边子，然后全部都是痘痘。 嗯。 对啊，然后他那时候就比较，我那时候也听他的声音，因为我们那时候只有讲过电话，所以听声音以为他是那种瘦瘦高高的，的一个男生，结果看到他本人就是小妥中康的身材。 你说现在的妥中康哦？ 那时候是小妥中康，然后现在是比妥中康还壮。 可是妥中康不。我刚刚身材有很胖吗？ 就是一般大叔类型吧。 对啊，他那时候是妥中康再瘦一点， 因为他想象中可能是瘦长型。 对，想象中是瘦长型，就我看到他就是 想象中王阳明。 这太过分了吧？ 那时候没有王阳明吧？ 对啊。 想象中方大同， 那时候应该说方大同，我那时候也没有方大同，我现在27岁， 太瘦。 对啊，10几年前可能王仁甫那时候了吧。 想象中王 仁 甫，满天星空。 对对，那时候听他声音就觉得，声音听起来就细细的这样，以为他是瘦长型的男孩子，就看到就是哇。小板一点的妥中康的体型，然后看到他那个脸颊样子，就被他吓到。可是吓到3秒后，我就马上接受，就觉得，其实肥肥的还蛮可爱的啊，这样子。 3秒就马上想好了， 就很厉害哎， 真的哎。 就想说都已经聊天一两年了，多少会有感情啊？让你叫我这样马上转头就走，觉得对他不好，而且对自己也太绝情了。 所以就 对啊， 你们约什么坐下来吃饭这样子。 对，就是去吃饭什么，我还有在高雄过夜。 当天就发生关系吗？ 没有，那时候我们都还未，那个男朋友那时候还未满18岁，不可以啦。 但你已经满了。 对，我已经满了。 啊，所以你们是姐弟恋。 也，他小我8个月啊。 哦，那一差一点点而已。 那你住哪那个时候？ 就去住他家附近的饭店而已啊。 所以你也是特别存了一笔钱，就是可以搭车，可以住宿这样。 对啊。 然后他有跟你一起住吗？ 没有啊，他就是，他那时候就是晚上他就回家睡觉啦。 啊， 我们都是未成年小 欸。男朋友好老实哦。 而且那时候他是等我睡着才走，然后我想说他会不会趁我睡着的时候对我干什么之类的。 等你睡着才走，这很怪。 那就我要看你睡觉。 好恶哦！ 等一下， 你看《暮光之城》的时候就不觉得爱德华尔，哎、欸，奇怪了，爱德华就这个样子啊，爱德华就可以， 爱德华一开始是偷偷 金锁男朋友就不行， 他是偷偷来看，他没有让他知道他来看，他悄悄来看之后才承认他偷看。 哦，我就是跟你一起睡觉的时候，我就要看着你睡着。 可是你被一个人告知说，我等你睡着再走、嗯，你睡得着吗？ 睡得着啊，因为我跟他说，我很少一个人这样住在外面啊。我说我 会， 对，会害怕、啊，尤其那时候才十几岁，是没有想说饭店有鬼什么的啦，就是就觉得很少一个人有机会让自己睡，就会觉得有点害怕，而且又、就是。以一个高中生年纪来说，你从彰化跑到高雄那么远，多少还是会有点不安啊。 对呀、 啊，对啊。然后就那个男朋友就说，那时候他要等我睡着再走这样。然后后来我也是有睡着，至于他有没有对我做什么，我也不太晓得啊。至少我在睡觉的时候没有感觉到什么棉被被掀起来啊，或哪里痒痒之类的。 他走了要怎么帮你锁门啊？ 饭店门直接带上就锁啦、 嗯。 对啊，带上就可以直接走啦。 对啊。对啊、嗯，还是你想的是那种很 钥匙时代，我想的很老、欸， 很脏很老的宾馆那种。那很脏很老的宾馆也是用喇叭锁啊，你可以先锁好以后再把它关起来。 哦、超老的、 啊， 超老， 超级老。嗯、 那个应该是旅社等级的吧，还有喇叭锁。 嗯，然后来、 啊、 后来你们就有继续念书吗？ 他有继续念书啊，他还有读大学，然后他大学的时候我就。跟他一起到高雄同居啊，陪他伴读这样。 陪他伴读。 对啊，虽然也没有陪他伴读啊，也没有真的陪伴读，就是陪半睡半玩这样。本来说是要伴读，就变成半睡半玩。 女版伟荣出现了。 而且黄琼哥说他讲话好像米可白。真的有一点呢、欸，被他一讲，我就觉得好像真的在听米可白讲话。 那个时候他在念书啊，你在干嘛？打工、上班、工作？ 对啊，对啊。 然后就见了第一次以后，什么时候决定开始交往？还是在网络上就已经决定交往了，然后才见面？ 网络上我先跟他告白啊，然后真的觉得有开始想交往的感觉，大概就是见面后了吧。 哎、欸，你一个人是圆是扁都还没有觉得，你就愿意要就是说我喜欢你，我觉得很奇妙。欸、 我不是主动说，主动跟他告白的，我是被他逼的。 你说他一直挖坑给你跳、 哦，也不是挖坑给我跳，他就直接很直白跟我说，问我喜不喜欢他。如果我不跟他讲的话，就说以后绝交，不要再打电话来，网络上也不要再联络这样。 那你说了喜欢，那他怎么回？ 我也没说喜欢，只问我喜不喜欢他，我就这样，然后他也就就没说什么了。 好样、哦， 我们就马上切话题，就讲到平常日常生活啊这样。 嗯，然后见面了以后就决定好，那我们要交往，然后你就 对， 然后就回彰化，然后把高中念完，然后就他要考大学， 对他考大学。 然后你就高中念完以后，你决定不要升学，你就直接去高雄找他，然后就直接跟他同居， 对， 然后他念书，你工作， 对，然后下班就是玩电脑、睡觉、吃饭，就这样， 结果就一路交往到了现在， 是啊，不知不觉就十年多了。 可是那个时候他是高中生，然后他爸妈也让他出去外面住哦。 他是第一次跟我见面，你是说大学吗？大学才是出去外面住啊， oh, 高中他并没有。 人家回家睡觉呢。 对啊，他是回家睡觉啊。 好的，金座。 对啊。 谢谢你分享一个如此精彩的故事。 好吧，那我真的不用帮我男友分享他一个月最有钱的时候吗？ 完全忘记耶。 你男友是在后面笑吗？ 没有，他一直很怕我把电话丢给他。 哦哦哦，好。那一个月最有钱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他是月底25号才领钱 啊、哦。那男友现在在干嘛？你在开杂货店，男友在干嘛？ 他在做保全 哦， 拿开车巡逻的那种。 嗯，所以是白天工作吗？ 不是、欸，他最近是白天，可是他之前都是巡逻大夜的，然后有时候会巡逻到鬼屋这样。 所以你现在应该要好好把握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啊，对不对？ 对啊，可是他在玩我的电脑，我没事干，我只能在这边讲电话，然后跟我的宠物玩啊。 哦，好吧， 好，拜拜， 金锁，拜拜， 拜拜。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想要入住奢华的英式维多利亚饭店，拥抱山与海。11月4到7号，台北国际旅展世贸三馆，两天一夜住宿及早餐，只要3999，旅展现场再加码，假日不加价，平日再送500元现金券。花莲远雄悦来大饭店，0381239999。 有人说，等待是幸福的，因为知道等得到，但许多弱势的家庭根本无法等待，因为他们连下一餐在哪里都没有着落。我是孙悦，请支持基督教救助协会1919食物银行捐款1000元，认领一个1919食物包，让弱势家庭三餐不断炊。 各位地球人请注意， 注意， 注意， 注意， 飞碟已经降临，快跟着飞碟小子外星军团漫游银河系， 漫游银河系。 飞碟20与 Outer Space 联名 T 恤宇宙登场，伯克莱限时预购中。 我是刘明湘。 我不要不要再逼了，爱情比不出高下的，因为你眼中我始终是存在着。 정신은 반치 우린 정기에 후회 따위 내일에 조금 위험해 Hey man, you better slow it down 다시 돌아오지 않을 오늘을 위해 저 하늘을 향해 건배해 Yo, yeah. we like to party 1:24 青春点点点你好 Hello 嗨你是 我是谢小白 谢小白 对 谢小白你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要跟你们说我一个月最有钱的时候 是 50/15/20/25号 50/15/20你就只是想跟我们玩50/15而已啊 没有 你们 是每个五的基数都是我领钱的时候 为什么那么常领钱 因为我没有工作我是收房租的 好欠打哦 没有我还是要讲 包租公 怎么引起愤怒感耶 没有就是5号到25号就是以5为倍数都是我 所以你5号收一间10号收一间15号收一间20号收一间 不一定是一间因为就是因为每个人领薪水不一样 哦所以你是依照房客的客制化就因为他们所以你的时间才变这么乱 对 那你目前有几位房客 几位房客哦 40几吧。 什么？ 40几位？ 什么？ 不用挖那么多坑的、啊。 什么？ 40几位？ 你不要跟我说你是当兵的排长还是什么的，我会生气哦。 没有。 为什么？为什么当？ 就那种一个班级在那给我开玩笑，只是你是真的有40几个房客。 应该不止，因为有些是我弟收，我们三兄弟收的。 你们干嘛啦？ 对，然后我负责我们内湖这边，然后弟弟负责其他地方。 我天哪！ 对，因为我最近还在听电台，然后听到这个话题，我觉得我来分享一下好了。 你有没有在骗人？ 没有， 这听起来就没有在骗人啊！ 我 为什么要怀疑别人？ 你自己也常怀疑人啊！ 不是，可是昨天那个很值得怀疑。昨天那个他问什么，他都要在那边想一下、编一下，就是没有准备好的感觉啊。 没有，但是领的钱也都是归我老婆管的、啊。 可是有这么多的房产，是因为上一代买了很多房子吗？ 哎，对，留了不少。 所以是爸爸吗？还是更早祖父？ 爷爷那边， 爷爷就是爷爷，爷爷那个时候应该是买了很多地嘛，对不对？然后盖起来， 留了很多地，然后一直到我爸爸这个时候才全部卖完，然后盖房子。 嗯， 对，然后我们有留一些是地主户，然后加上以前留的旧公寓或是其他的旧大楼，然后出租给别人这样子。 嗯。那怎么？你们除了三兄弟还有姐妹吗？还是就是三兄弟？ 没有没有，就我们三兄弟而已。 所以你们三兄弟都是在收房租这样？ 他们两个有工作啦，对，只有我没有工作，我因为我顾小孩。 那 我最近在顾小孩。 那个时候，那所以现在爸爸还在嘛？对不对？ 还在。 所以等于是你们三兄弟负责帮忙管理这个房产。 对，因为。爸爸自己有他的公司，他不想处理这一块。 爸爸还有公司啊！ 你们要多忙？你们要多忙啦、啊？ 没有，爸爸是做那个光电业的。 不是，那爸爸觉得这个很麻烦。然后你兄弟也都有自己的工作，然后你感觉是你现在带小孩，但你带小孩也有工作，是不是同时忙很多、欸？哎、嗯。还是其实收房租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就是收。 其实还好哎、欸，就是他们汇钱给我就好了。 收房租不是对， 但是你要一直 对 啊， 账本就好了。 对啊，就是对账，就我老婆帮我对账啊，因为她是工程师，她上班没事、啊。 可是你要40几个房客不会一直烦你耶、欸？ 我跟他说有问题，就是因为我去年小朋友出生，我说这段时间你晚上都不要打给我。对，你们真的有问题的话，我会给他们那个水电师傅的电话。 嗯。 对，然后还有一些工人的电话，如果有问题就打给他们就好，就是因为我们会有配合的工人在做维修。 嗯， 对对对，就给，然后就去找他们就好。那因为晚上10点之后就不要打给我，我是因为刚才肚子饿爬起来。 肚子饿爬起来的，谢爸爸。 对，然后就刚好一打开就听到这个话题，我想说，嗯，好，我等一下打个电话。 让我来告诉你们，我几号最有钱？ 那跟我们分享一下有钱人的生活吧。 生活？ 对啊， 就如果是我老婆的话，她几乎就是，如还没有小朋友之前呢、啊，就是喝下午茶， 每天喝。 不是啊，可是每怎么可能每天？ 她喝下午茶，然后做身体、做指甲，然后逛街。 跟谁喝？还是有很多？ 她的姐妹们，就是比较。有 闲有钱的姐妹们、 欸、对，好啦，对，没错，就是这样。 但怎么认识这些姐妹们的？ 就因为以前我们是在这之前我有上班，我是做金融业， 嗯， 然后就会认识一些各行各业的千金，对，或是千金， 他们算是你的客户这样子。 对，以前的没错，算是以前的客户，然后后来就介绍给我老婆，给他们去当个好姐妹。 嗯， 对。 那老婆现在为什么又要出去工作了？她为什么要去当工程师？ 因为她的金融业原本做的做不做，然后原本要在家里休息，但是她觉得在家里休息有点无聊，这样带小朋友她觉得很累。 嘿， 然后 她觉得小朋友很累。 哎呦， 对，然后因为身旁的那些朋友们，他们全部都有小孩，那加上我们也有小孩的话，然后才有个话题。然后她工程师就是她想。他的说法是说挑战自己啊， 嗯， 对，因为他以前我们都不是学这一科的，然后他想挑战自己，看他可不可以在工程师这一块做出一点 名堂来。 对对对对对对对， 有钱人就是可以很任性的不断的挑战自己， 真的耶， 快乐。 没有没有，我们就是努力的养小孩。 那这样就是收，像你们就是怎么样划分，就是譬如说大哥收什么，二哥收什么，三哥收什么，那个是刚好平均的吗？那收完以后这些钱就可以进自己口袋吗？ 对，都是进自己口袋。 所以也不用完全给爸爸钱哦。 不用，爸爸说就是我们顾好我们自己，他的事情就是我们不要去烦恼就好了。 嗯， 对，然后我们就是按照金额啦，就是因为我划分的金额，就是因为我这边比较老，比较多那个老旧的公寓跟旧大楼，所以要多一点，然后金额才会背人自己。 嗯嗯嗯，所以你要管比较多房源。 对，我们就平均一个人的话，大概是在我的话大概是140-150吧。 一个月。 对，那。对，然后弟弟的话，他们差不多都是至少150这样子。 你，我可以问你几岁吗？ 我72年，33岁， 33岁 。 生在一个对的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不是啊，那个不能控制。 对啊，这不能控制啊，没错。 对，就是以前他们留下来的啦。 这是不能控制，没错啊。 所以你也深知觉得就是很感恩自己，很幸福这样。 非常幸福，我觉得这样就 你人生叠过最大的胶是什么？ 叠过最大的胶就是我家里的工厂被大陆人吃掉。那个算是因为我是跟我爸一起的啦。对，因为我有一点点的股份这样子。然后在91年还98年那时候我忘记了，就是我们在大陆的工厂被大陆人吃掉。然后那时候他说要资本额的一半才能打，就是放我爸回来。对，然后那时候是大陆的公安、大陆的黑道，还有大陆的厂商包围工厂。对，他们觉得他们要调停，因为郭台铭一直帮大陆人调停。对，所以我们没那时候还没有调停，然后他们就有要反抗这样子。反正后来就是拿出，因为我们资本额是8亿。然后就给一半4亿，反正差不多是1亿人民币左右。对，然后给了之后才回来，然后那时候就是卖了一些房子，把身上的基金、定存什么跟我弟全部结完，然后把我爸救回来。 然后那个工厂就一去不回了，就想说算了，不要了这样子， 就不要了，就没有办法再做了，就算了。对，反正因为我们最主要是欧美的市场嘛，对啊。 这真是有钱， 这是堪称千春点点以来我接过最有钱的电话。 没错。没错， 而且我觉得可能后面很难超越， 应该无法。 没有没有，我只是对，因为就是刚好有在听电台而已。 就是其实台湾的有钱人很多， 对，非常多。 对啊，真的很多。 可是会打进千春点点的不多。 对，但是会打电话给一个无知节目的人很少。所以我们很感谢。 要死我，他们在讨论什么？这个月你哪一天最有钱？就是一档。 所以很 没有，因为想说刚好想说都我在最近这一阵子有在听你们的电台，然后想说那就听吧，反正就是听起来算是符合我的电台。然后刚好今天讲到这个话题，我想说好，等一下等我出来再讲好了。 一个月百万，其实我很难想象要怎么样花。 其实都没有花， 是很难花还是很难归？ 很难花，因为对啊，所以 因为我们 都 是有做一些像可能保险或是基金或是一些 理财规划， 对 private banking 的东西。对， 你说什么边缘的东西？ 就 private banking 是私募基金、境外基金。 你们有在做私募基金？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就是投资啦。因为那个的报酬率会比台湾的高，扣掉通膨跟其他的东西会比较 OK 一点。 翔翔说，请他来参加我们的版剧。 没有， 我们不收你那个。 你是 K 笑，怎么可能？哦，天哪！ 所以我们就是会有一些规划，那当然就是一些都是留给小朋友，但是不会让小朋友那么早知道。 你有几个小朋友啊？ 我有两个，一个已经十三岁了。 十三岁了。 对，但是他人不在台湾，他在美国。 哇哦。 对，然后第二个是去年刚出生。 哦，他们差好远。 现在 现在才一岁半，没有、嗯、第一个是不小心的。 但本来你们就有规划要生第二个这样。 对，原本就有规划是生第二个，那第一个只是就说啊，他们就说好生，如果有了就生吧。 嗯， 对，就有了就把他生下来，同一个老婆。 但是 讲是先讲是同一个， 以一个月以一个月有150，一年就是有1000多少，1600， 1800，啊， 一千哇。 你刚娇喘一声，怎样？男主持人娇喘一声，怎么了吗？ 娇喘一声，原因是因为这个东西大部分不会断，就算房源断了几个，也不会影响到，也不可能全部都不见这样子。嗯、 再怎么少，大概都有一 都有一百 左右。 对， 再怎 么少都有一百，所以我们最保守的估计，一年就是有1200。然后还有就是。还有就是尊夫人的杯水车薪，那一点点的工程师薪水再加上去啊，那就不要算了。 工程师薪水只是拿来、啊、就SPA弄了弄就没了。 对， 他工程师有啊，一年也差不多100万。 对啊， 嗯， 好，然后这一些钱拿去做私募。 私募到底是什么啊？ 就是海外投资啊。 对，他就是一个海外投资，然后就是因为他的算是外汇的一个东西，就是外币的东西。然后他在国外的金管会的都是比较认可的，就算有事情他们赔偿也比较赔偿的比较多，对，因为这样的话利率又比较高，比起台湾高很多啦，因为我现在用的那个已经放第9年，一年的利率差不多是 10%， 就是不是说差不多啦，是固定 10% 啦，对，是固定 10%， 然后另外一个是两年22%，对，平均一年是11%。 但是你之前自己本来就是在金融业，所以这些你自己 对啊， 嘿、 okay ， 对。 但你也知道，就是如果有一个金融海啸，你会受伤非常非常严重这件事情吧？ 不会， 不会吗？ 嗯。 而且刚刚很有自信，很果决。 就是我们不会受海啸的影响，因为那边的话只会让金融币值有波动。那台湾的币值的话，如果是在低于。台币对美金低于28块，其实大概中小企业台湾就倒一堆了，因为台湾进出口为主，贸易为主。 所以你的私募是只操作外汇？ 嗯，就是放着给他们去操作就可以了，我只要丢钱，然后就是固定零钱。对，金融业差不多都是这样子。 因 为 啊， 哥又娇喘一声，又顿呆了一声。男主角 又娇喘， 而且他现在手就是扶着自己的额头，我不知道他到底是痛苦还是欢愉，我分不太出来。 应该是欢愉吧？ 没有啊，就会觉得已经有这么固定的稳定收入，然后还会再去投资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你们钱这一辈子或是下两辈子，其实都是已经花不完的，因为那个房子是不会坏掉的啊。 对， 对啊， 对，那就是在就是留着吧。 对啊，所以就是 买其他房子吧。 对，就是你们的累积只会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你们只会往上。 你们从一千，就是你们的年收从1000万是会一直往上成长到就是一个，那是真的， 这是真正的财富自由哎、欸。 这不是财 富，这不是吗？ 这个已经算 是、啊、 这已经远远超过财富自由啦。 是，已经算是 远远超过财富自由， 对 的境界。 因为我之前的话，爸爸还没有放那么多给我，因为我在上班，因为我之前在金融业，我上班的薪水也还 OK, 很不错， 还 OK, 大概70-80。 嗯， 对。然后后来是因为就是结完婚之后，我想说那就休息一阵子，没有做，对。然后又有小孩，然后想说好，那就先休息好了。 重新回味带小孩的日子，开心吗？ 还很累啊。原本就说还好，不对，应该说很累。 嗯。 那小朋友就小时候多陪陪他吧。因为老大我都没有时间陪他，因为他生出来就丢到美国了。对，所以。 蛤，那你跟他亲吗？ 亲吗？亲啊亲啊，我一个月都回去一次啊。 嗯，有人说听完你的分享，我1号到31号都不有钱。 这废话，你要跟谢爸爸比的话，的确是没有办法的啦。 这个真的太顶端了， 这个蛮高端的。这个 对，就是跟你们分享一下，就是 如果有金融海啸又有一波。 欸，那你去啊，算了，我问这好蠢哦。 啊，你说。 没有，我刚原本只是说你去 ATM 领钱会不会很紧张，被人家看到想说那他们又不会去 ATM 领钱。 其实我因为我家里有，我的房间有一个金库啦，我里面会放钱，我很少去 ATM 领钱。 嗯， 对，我都是放家里。 我知道到一个某一个程度以上的家里都会自备金库。 对，因为我家里有放一些，因为我放就是那个债券，然后有放一些比较贵重的东西， 嗯， 还有放一些现金这样子，我都放在家里。 嗯， 对，因为去领钱我觉得比较 危险， 有一点怕， 嗯， 会有一点怕，除非真的有要干嘛，有要可能要换车啊，或是我可能需要车子要保养的话，车子保养的话大概就从那个保险箱拿就好，那如果要换车的话就是警察会互抄嘛，就是要帮我互抄就好了。 嗯嗯， 对 嗯嗯， 对对对对对。 好想偷瞄你家的金库哦。 没有， 开开关关这样。 那你刚刚说的是什么？说如果金融海啸怎么样？ 哦，如果金融海啸的话，那你们就大胆的买进吧。 好， 对，因为我之前金融海啸那一次的话，为期大概一年半的时间。 嗯， 那个时候的美国花旗银行的股票， 嗯， 它跌到一股剩0.9还是一块美金？ 嗯， 因为我买1.2啦，我买1.2。 嗯， 然后就大量买进，你有多少就买多少。 嗯， 对，因为到现在我记得一股是40多块了。 嗯，所以是40倍的报酬。 嗯，讲对，差不多。 嗯， 对，差不多40倍的报酬。对， 嗯， 所以如果有的话就可以放。我是比较对啊。就是哪里有钱哪边去。 好的， 对， 谢谢你的分享， 分享这个， 感恩感恩， 好，有空再打进来， 好哦， 好， 拜 拜 拜 拜。间谍放送，够 power 才是够狂，冠军全集2016。抢先收录奥运主题曲，凯蒂佩瑞。安娜公主雅莉安娜，全民男友尚恩曼德斯，排行一网打尽，神曲一首不漏，排行天团共和时代。EDM 神人 DJ Snake， 还有小贾斯汀、艾丽高登、DNC。20首制霸排行超精选，冠军全集2016，环球就是狂。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本届全校英文演讲比赛的冠军是3.6班的 Elsa。 哇，你们 Elsa 的英文口说能力怎么进步的这么快啊？ 自从 Elsa 参加了大脑地图的课程训练 ，WCPM 口语流利度已经提升到每分钟150个字以上了呢。 WCPM 是孩子英文口语表达能力的关键。现在就帮孩子预约免费的听知觉与 WCPM 口语流利度能力检测，请来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Ella 陈嘉桦浑身是劲，2016全球限量单曲，10月28一起身历其境。Ella 陈嘉桦浑身是劲，2016全球限量单曲。10月28，一起身历其境。 大家好，我是张云晶。 这是个特别的定律，即使风一样漫过我身，飞过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1:45，今晚接到了令人就是， 我觉得我们大家都需要冷静一下。嗯， 为什么？ 我不知道，刚刚千头万绪，我现在那个就像那个棉头散开这样很乱，我必须用口水沾一沾，而且用老派沾一沾才能把它搓回，就是哦，我原本的脑袋线路这样。 真的，就是因为你很少有机会可以遇到跟听到。 听到他本人就在你这边上跟你分享。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突然想到，不知道谢爸爸有没有兴趣买个电台来玩玩？想要要不要要不要把电台买下来呢？要买个电台来玩玩嘛，好好经营一下这个电台。 谢爸爸最近才刚开始接触电台而已，他可能要再多听听，多观望。 就多多听听以后，突然觉得啊，我来转型当个传统媒体大亨，觉得怎么样呢？啊，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 侵犯，制霸摇滚，神级天团重磅回归，邦乔飞。